北京时间13点整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95.4 AM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遍览文坛群星，萃选长篇力作，每一天让我们和小说有个约会。北京故事广播，长春天天地。 马特是一个离过婚的男人，他离开了北京，奔赴云南创业。在打拼事业的千辛万苦中，他的个人感情之路能否有所收获？面对自己的两难人生，马特历尽了酸甜苦辣。欢迎收听小说《离婚男人》，演播李凯。 在小智家，孙小妹和周大业抱在一起。 怎么办呢？ 周大业说，让我想想。 不能伤着马特呀。 必须求助公安局了。 那你赶快给公安局打电话吧。 我也怕公安局处理不好伤着马特呀。 没有别的办法呀。 周大义万般无奈地急忙给公安局打电话。夏佳丽和夏佳丽父亲坐在手术室外的长椅上，夏佳丽捂住脸抽泣，他父亲用手抚摸爱女的头发，长声叹气。夏佳丽突然伸出胳膊搂住父亲的脖子哭出声。军人父亲说， 孩子，我知道你心里难过，自己喜欢的事业才刚刚开始就遇到意外挫折，不过这没啥，今后的路还长着呢。 夏佳丽哽咽着说， 大圣为了我差点把命搭上，而那个马特却和杨凡又被客户请走去吃去喝去灯红酒绿了。 父亲说，大业公司最近情况非常紧急，怎么马特还有心思去吃去喝酒呢？ 是啊，真让人心焦，是可忍孰不可忍。 你最近一直没跟马特联系吗？ 我在等他找我，可是他偏不找我。 离过婚的男人啊，真让人怀疑啊。 爸，我现在打算做一个新的选择。 我知道你的想法，不过呢，还是要慎重，这不是儿戏。 大生人品好，可靠，也有韧劲儿，还肯牺牲自己。 这事儿啊，要想周全，孙大生有可能会终身残疾啊。 大生是因为我落得残，我不嫁他，谁嫁他呀？ 真是这样的话，你要照顾他一辈子。 我不照顾他一辈子，难道还让别人照顾他一辈子吗？ 大货车又一次停在一个小旅馆门前，小官和焦三林司机相继下车。焦三林猛然发现小旅馆旁边就是派出所，他便猛地眼前一亮。进屋以后，他们在前台登记，然后一起上楼。司机自己一个人一间屋，小官和焦三林进了一间屋。小官随手把门插上，伸手就扒焦三林的衣服。焦三林拒绝， 咱们的卫生纸用完了，你给我几块钱，我到楼下买两卷去。 小官没有多想，放开手，从口袋里掏出10块钱递给焦三林。 快去快回，我等不及了。 马上就回来，我也想要呢。 焦三林出去了，小官从后腰拔出刀子，在床头柜上一下一下的猛扎，把桌面扎得全是窟窿。 焦三林出了小旅馆，迅速拐进旁边的派出所。他一进屋就抓住一个警察的胳膊，脸色煞白，嘴唇颤抖。 警察同志，我要报警，我对象是杀人犯。 不到一支烟的功夫，三个警察拿着手枪来到小旅馆前台问询。问清小官的房间以后，立即上楼。一个警察把门踹开的时候，小官毫无思想准备，正脱光了衣服，只剩一条小裤衩儿，床头柜上插着刀子。两个警察冲上去，一人抓住小官一只胳膊，另外一个警察将手铐铐在小官手腕上。小屋里外间都点着蜡烛，在摇曳的烛光中，马脸走出来，把马特身子搬过来，检查他的手腕是否捆得牢靠，见没有问题，便到外屋去了。马脸对一个陌生人说，你去山顶上坐着，发现情况赶紧跑回来报信。陌生人说， 不能就让我一个人站岗啊。 马脸说，一会儿啊我就换个人上去。陌生人走出屋子，外屋几个人重新摆开麻将，稀里哗啦的洗牌。马脸说，妈的，周大爷这王八蛋还不露面啊。另一个陌生人说，甭着急，借他周大爷两个胆子，他也不敢不来。在小智家，一个警察帮助周大爷做着准备，他们把一个旅行箱装上一些衣物，再压上两块砖头，然后出发。在黄阳山的前山，一辆小面包停在路边，车上坐着三个便衣警察和周大爷，周大爷手里拉着旅行箱。在天津，马兰兰的对象用红色小夏利送她回家，汽车走到一处路灯稀疏之处停了下来，对象在车里突然抱住马兰兰，在她脸上亲了一口。马兰兰万分惊讶地睁大了眼睛，茫然地看着前方。兰兰，我爱你。马兰兰眼里热泪盈眶， 我爱马特。 兰兰，我知道你心里只有马特，你在被马特拒绝的情况下还这么痴心执着，就更让我敬佩和爱慕了。兰兰，我说句心里话，我就爱你这种心地单纯的姑娘。 我爱马特。 说句实在话，追我的姑娘也不是没有，而且还不是一个两个，但他们看中的只是我的经济条件，我的房子、车子，我口袋里的银子，他们太物质化了，我非常清楚。如果那些物质我都没有的话，他们一个也不会爱我，所以我对他们都敬而远之。现如今是商品社会，谁离开经济利益呢？所以我不会揶揄他们，得罪他们，但我可以不爱他们。而你通过我姑的介绍，让我初步了解了一个初恋姑娘的单纯，而你对我的拒绝，又让我体会到了深深爱着的姑娘的那种情感的万分宝贵。兰兰，请你接受我吧，我郑重其事地告诉你，我爱你已经不能自拔了。 我爱马特。 对象试探性地再次拥抱马兰兰，马兰兰没有拒绝，对象继而吻住马兰兰，而马兰兰也搂住对象的脖子，使两个人深入深度亲吻。一个时辰以后，马兰兰挣脱出来，擦着嘴唇， 我爱马特。 马兰兰放声痛哭。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故事广播长书天地，小说离婚男人。 小文还躺在总经理办公室的沙发上，身边立着支架，支架上边是吊瓶，在给小文输液。吊瓶里的药液 已经到底了。一个医生踱来踱去，另一个医生坐在小文身边，摸着小文腕子上的脉搏。总经理和老刘还在悄声议论着。医生说，王小文的脉搏已经正常了，我们可以走了。两个医生开始收拾东西。总经理站了起来，谢谢你们啊，不是你们来得及时，小文还真危险呢。医生说，王小文可能是最近睡眠不足，所以呢心律不齐，让他拿出几天时间休息吧，别再看书写文章了。总经理说，好吧，回头啊我告诉他。医生说，让王小文口袋里揣两瓶速效救心丸和复方丹参滴丸，出现不适呢就赶紧含上几粒，别等问题严重了才治疗，防病比治病更重要。总经理说，好，我一定转告给他。两位医生和总经理与老刘握别，拿着家什走了。总经理送到门外，隔了一会儿然后就回来了。老刘啊，你卜卦的准确度是多少啊？老刘说，成功率在60%。这么说马特还真有可能遇到危险了。是，至少我是相信的。能不能马上告知马特本人呢？当然可以了，但是如果现在马特已经被歹徒劫持了，你就不能给马特打手机，因为弄不好就给他帮倒忙了。怎么办呢？给马特发一段短信给他暗示。发什么内容呢？过去啊，毛泽东有一段话说得非常好，我感觉发给马特是合适的。哪段话呀？世间一切事物中，人是第一可宝贵的。在共产党领导下，只要有了人，什么人间奇迹也可以创造出来。这时小文醒了，睁开眼睛，身体动了一下。总经理急忙走过去，小文啊，你好些了吗？小文坐起来，总经理，我好了。总经理说，你给马特发条短信吧，给他一点暗示，这是我和老刘商量的结果。小文说，你们比我成熟老练，我听你们的。陈阿姨又来串门了，马特母亲给陈阿姨沏茶，递给陈阿姨。马特母亲说，我这两天呢右眼皮跳个不停，跳的人啊心乱。陈阿姨说，那是你睡眠不足造成的。马特母亲说，我睡眠够好的了，一宿啊能睡7个小时呢。左眼跳财，右眼跳灾，是不是？甭瞎说，毫无根据的。你们一家不缺房不缺钱，老头子退了休还有人请去补差，儿子马特年薪那么高，身边姑娘一大群，随便挑随便捡。你吧，除了还差一个孙伙计，其他可以说十全十美了。不对，我的右眼呐，从来没这么跳过，而且啊我对马特的事儿啊还不敢想，一想这心里边就扑通扑通乱跳，好像马特那边遇见什么麻烦了。怎么会呢？马特吉人天相，福大命大造化大，你别胡思乱想。我感觉啊，马特在兰兰和小文身上欠着情分，马特呀对这两个这么好的闺女愣是没看上，不光啊是眼光有问题，就是福分太浅，将来啊还会折寿。哟，你怎么这么说马特呀？就算马特看上哪个闺女，他也只能看上一个，不可能把兰兰和小文都同时看上啊，脚踩两只船那不也要出问题吗？马特这孩子呀，打小啊没让我着过急，大了大了 都让我不忠心了。 你可别这么想，你别身在福中不知福。甭管怎么样，马特现在还学摸了一个云南姑娘，我们家小文呢，还不是两手空空，什么都没有。哎呦，我都替马特呀对不起小文，对不起你呀。 山上小屋，另一个陌生人打着哈欠出来换岗。从黄羊山山顶抬头往下看，便是闪闪发光的满天星斗。一个陌生人打着哈欠， 哎呀，真他妈困呐。 另一个陌生人说， 是啊，真想睡觉。咱这招管用吗？ 天一亮就见分晓了，等着瞧吧。 马特感觉浑身上下哪儿都疼，但他突然心生一计，拱了拱杨凡，悄声说， 凡，我想吻你。 杨凡也在浑身疼得龇牙咧嘴，听了这话便愣了一下， 怎么太阳从西边出来了？ 马特说， 我心里乱极了，不知道怎么能平静下来。 杨凡说， 你是离婚男人，我在书上读过这样的内容，离婚男人呢不能自首，身边一旦有女人相伴呢，他就会付之行动。 我不是这个意思。 甭解释，你还当我是三岁孩子呢。 杨凡说着便一翻身压在马特身上，两个人真的再一次接吻起来。换岗的人回来了，外屋继续着麻将的声音，桌子上的马特的手机传来短信的声音。马脸翻开看，念道， 世间一切事物中，人是第一颗宝贵的。 废话，这还用说吗？人当然是最宝贵的了。 马脸走进里屋， 马特啊，小文给你来的短信。 哎，小文是谁呀？ 此时马特已经跟杨凡分开了，正在低头说着悄悄话，便回答马脸说， 小文是我妹妹。 马脸问，小文的短信是什么意思啊？马特说， 这你还看不明白，有了人就可以赚钱呢，在党的领导下就可以赚大钱，创造人间奇迹。 马脸说， 你妹妹真会忽悠，钱是那么好赚的吗？ 马脸用手托起马特下颚，盯着马特眼睛，马特看着旁边。马脸说， 你会配合我赚钱吗？ 马特眼珠不停地转悠， 会呀，你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呀，但是你得满足我一个条件。说说看。 我想吻他。 马脸一脸坏笑说， 两个骚茄子，吻吧，这个好办，你们俩只管吻，就冲你这个要求我不打你，不过呀，你们得吻出声音来。 一个女人在吻一个男人的手，不过这不是马特与杨凡，而是夏佳丽与孙大生。此时急救室里的孙大生醒了，夏佳丽拿起孙大生没有输液的那只手亲吻，孙大生非常意外的咧嘴笑了。外屋打麻将的几个人都困了，于是停止了搓麻将，接着他们几个人相继响起了鼾声。马特跟杨凡耳语说， 杨凡，你稍微扭一下身子。 杨凡悄声回答， 行吗？ 行。 杨凡扭了一下身子，把后背被捆着的双手朝向马特这边，马特也扭一下身子，用后背的手为杨凡解绳子，顷刻间便解开了。杨凡伸出手看了一眼手腕上的勒痕，急忙又把手背过去，从身后给马特解绳子， 接着马特的绳子也解开了。马特冲杨凡微微一笑，杨凡会意地点点头。这次两个人情真意切地正儿八经地接了一个吻，然后两个人仍然把手背过去，但两只手却在身后握在一起。马特问杨凡，你爱我吗？ 爱。你爱我吗？ 爱。可是我要和夏佳丽结婚。 随你，你心里有我就行。 在夜幕掩护下，很多警察在后山脚下做着安排，接着让一个放羊的老汉赶着羊群带路，领着一个化了妆的精干的警察上山。天上一弯皎洁的月牙把山峦树木照着闪着白光，但在夜色里仍然让人看不清老汉的面孔，分不清有多少只羊。只听见羊蹄子哗啦啦的声音，老汉打着呼哨带着羊群走上山包。趴在一块巨石后边的陌生人谨慎地缩紧身子，躲在石头后边。老汉突然在石头旁边不走了，解开裤子撒尿。羊群看见石头后面有人，发出了咩咩的叫声。站岗的陌生人站了起来。陌生人说， 妈的，往哪儿尿？ 老汉说，嘿，吓死我了，怎么这儿还有人呢？陌生人说， 快点滚开，别惹老子生气。 猫着腰尾随在羊群后边的一个警察突然窜起来，将陌生人扑倒。陌生人在挣扎中被反戴上了手铐子，嘴里边塞着棉花，接着陌生人被压下了山。 离婚男人以幽默调侃的笔调，通过曲折惊险的故事，将离婚男人马特的爱情史与创业史展现到大家面前。马特身边热情洋溢的公司女白领、花店的女老板、业务员小姑娘，让男主人公应接不暇。而真正能够走入马特心中的会是谁呢？真爱的样子到底是惊心动魄，还是平平淡淡？小说《离婚男人》已由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，作者严波，本节目编辑张璐，演播李凯。 警察将马特和杨凡营救了出来，夏佳丽决定与孙大生在一起，杨凡要和赵科长退婚。面对这样复杂的情况，马特将会作何决定？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《离婚男人》。 大笑的女儿曾被人誉为中国版廊桥遗梦，剧情围绕四名男女军人的成长经历展开，讲述了他们的生活与感情。军人也是有血有肉的普通人，面对爱情、婚姻和责任，又将如何抉择？这部作品没有其他军人戏的战争大场面，但胜在情感真挚和细腻。剧中相恋的男女主角，由于种种原因始终没能走到一起，带着缺憾的唯美。小说《大笑的女儿》，12月28日起，每天中午1点，欢迎您的关注。重播时间，当天23点半。 您即将收听的是《档案》。 万象众生，喜怒哀乐，关注个体的人生价值。时光流转，社会变迁，记录每一个重要的历史节点。新的故事，新的视角。每天12点到12点半 ,FM95.4 AM603, 北京故事广播纪实传奇，带您领略不一样的大千世界。 朝为田舍郎，